了是真。你用亲吻暂停了疑问，我一次次沉沦，明知你给的并不完整，却留下可能。 我迷失在爱过以后，我期待你可以挽救，或许是我 不得等的爱，我这是我填不满你的空白，你的一切眼光洗手放在我家的一手后，只有一个人在这深夜自己的痛等待，不是我要的， 请给我点时间是我想你所求，我不想被回忆左右，却不知该如何去救。我迷失在爱过以后，期待你可以 挽救， 或许是我爱的不够， 再 不经意过深情难显得那样美，桌上放了一杯水，是你亲手端来的，小小的关怀，深深的感慨，我都觉得特别珍贵，真的愿为你受罪，只要你快乐的飞，就算为你不累，就算为你憔悴，心里也是幸福滋味，和我相爱的人相依相偎，还有什么会比爱情更美？望着手中的水，杯杯中的清水，不知不觉流出了泪，让你我永相随，让今生 Yeah.

静下心来看着海，地平线远方没阴霾，大雨就要来，我表情一脸的苍白，